大概他们昨天的行为给这些村民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，夸张点说，几乎敬他们为鬼神了。所以老人听过之后，马上亲自带他们来到那口井的边上。本来这里还有垃圾什么的，现在垃圾倒是看不见了，四周都插满了香烛，还有几摊烧纸钱的灰烬。他们草草把井口空开了，架起了一个小型的三角吊架。白玉手里拿着手电筒，最先下到井里，绳子向下坠的力道一没，安宗就知道他已经到了地下。他连忙打了几个冷光棒，也顺着绳子一点点滑下去。白玉在下面打着手电，把小小的井底照个透亮，这让安宗胆子壮大不少。本来还担心这地下隐藏着什么鬼魅，但是当他真的双脚踏地的时候，却感觉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反而隐约透着一股有些熟悉的气息。白衣问他怎么了，他掏出包里的冷光棒打亮之后放在四周，然后对着他说， 没什么，这里感觉好像十分阴冷，先把两眼关了吧，这玩意儿光太强了。 白衣点点头，关掉了手电。他们靠着冷光棒的亮度四周查看，一股腐烂的泥土味道充斥着鼻腔。此时安宗发现待得越久，那种熟悉感越强烈，这种似曾相识的阴冷感仿佛在不久前曾经感受过，但是要问具体是什么感觉他也说不上来。那么小一个地方，一不注意就会脑袋撞脑袋，检查了许久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存在。白毅蹲下身看着他说，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那女人的尸骨的，这个位置和那个腐尸的位置并不一样，难道说有什么东西拖动了他的尸体，或者说是这个尸体自己移动了？ 安宗摸了摸胳膊，发现这里真的非常阴冷，就问白毅， 老白，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些冷啊？ 白毅顿了一下，定神看了看周围，对他说， 可能是井底比较阴寒，所以才会觉得比上面冷一些，毕竟外面的气温非常高。 安宗咽了下口水，又搓了几下手臂，但是这种阴冷的感觉却并没有随白毅的话而有所缓解，反倒是越来越甚，最后只有跺脚搓手来取暖。而白毅的额头却因为一直都在翻弄而溢出了汗水。 怎么会这样？ 别提了，这里冷得像冰窖似的，难道你没感觉出来吗？ 他木讷地摇了摇头，但很快眼睛就睁大了，盯着安宗的手看。安宗低头伸开自己的手，发现手指头上居然开始结霜了，他吓得连忙搓手。白毅眼神一暗，嘴里冒出一句， 这里有那个东西在，快，你快上去。 他一说到那个东西，安宗马上联想到这种阴寒的由来，此时他已经明白为什么会觉得这寒冷如此熟悉了。当初在千木湖上的那个铜器，就是这种寒到冻住血管和肌肉的阴冷，可他已经完全僵直了，仿佛血液又开始凝固，脑子能思考到这个程度已经耗去了他所有的力气，浑身有一种就像是快要被冻死一样的困乏感。白毅连忙掏出包里的鲜黄币，让他使劲地握住它。当安宗握住的时候才感觉稍微好一些，虽然依旧刺骨难忍，感觉仿佛要被冻结了一般，不过那种阴霾的困倦感却减少了不少。 你感觉这里哪一块地方最冷？ 安宗打着牙花用下巴示意，井底中央那块地方是最冷的。白毅连忙打开折叠铲子挖了好几下，听到铲子撞击硬物的声音，白毅连忙蹲下身体刨开了泥土，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有一块铜简。眼看着白毅准备去取，安宗连忙大声呵斥他， 别拿，那东西有诅咒。 从白毅眼神可以看出他动摇了一下，不过他很快就凝神，快速拿起那块铜简。顷刻间白毅的手上也瞬间开始结霜，不到几秒钟他的手就冻得发紫了。安宗吓得张大了嘴巴，什么都说不出，大脑像在打鼓似的，心想， 这下老白也玩完了。 把玉给我。 安宗立马把手里的玉塞给他，他把玉璧和铜简叠在一起，哆嗦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符咒。当他一贴上去，符咒就自燃了起来，散发出一种类似烧破棉絮的味道。火焰带走了那种阴冷，当符咒烧完，先皇壁的边缘马上就出现一团紫黑色的雾气。安宗看着非常纳闷，正想要发话，白蚁看到符火燃尽，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 先回去吧，我们已经找到那个神秘顾问了。 说完此话，他便催促着安宗把安全扣扣在吊绳上。他对上面吆喝一声，六子就把安宗拉了上去。六子一看他上来，就问底下的情况。安宗摇了摇头，到现在他也没有明白白蚁是什么意思。还没等他们思考完毕，白蚁就让他们把他也拉了上来。当他冒出了头，安宗发现他手里并没有拿着那块铜简，估计放进了自己的背包里了。白蚁给他们使了一个眼色，让他们现在先别问，而后拍了拍头上的青苔，对村民说， 好了，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存在了，也不用来这儿烧香烛。如果可以，你们直接把这口井封了，它已经没有水了，那么深的一口井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隐性的危险。 众人听后都表示十分有道理，不管是有还是没有邪物，当然是把这个地方封掉最好了。那管事的老头问他们还有没有其他建议，白蚁摇了摇头说，这些就足够了。可此时安宗却感觉这个老人家还带着欲言又止的神色，不只是他，连老油条六子也发现了这一点。六子故作神秘地说， 老人家有说什么其他的事情吗？ 安宗连忙做出一个故弄玄虚的眼神看了过去，白蚁的脸色却没有变化。老人家看着他们三个人三种不同的样子，一时居然也吃不准，只有抖着拐杖走过来说， 三位，这么热的天儿，要不先去舍下喝碗酸梅汤吧。 安宗心里又纳闷又乐呵，这老头以为在拍水浒啊，还想学鲁智深过桃花山这一段子。可是看着老头的表情，似乎的确还知道些什么，可能有些隐情想要透露给他们听，又介意周围的这些村民，于是三人也就跟着他一起回到了他的住处。后来他们才知道这老头为什么在这个村里那么牛逼，原来他是这个村长的老父亲，早年参加过红军。他一直拄着拐杖，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腿当年被日本鬼子的刺刀给刺穿了。在老头家里，他支开了媳妇，让他给他们去弄一些冰镇酸梅汤和水蜜桃去。待到大厅里只剩下老头和他们三个人，老头砸巴了一下嘴巴，摸着稀疏的花白胡子说， 三位这次来此并非是为了乔二奶奶的事情吧？ 安宗心里咯噔一下，并没有回答他。老头看三个人都不出声音，也就确定了大半，举起拐杖指了指井口那里的方向说， 那里的东西不只有乔二奶奶一个呀。 没想到这个老头居然知道里面的东西，那为什么在村里看着白蚁那么侃侃而谈，却不揭穿他呢？ 白蚁的眼神也变得冷厉了几分，倒是安宗一下子没有控制好情绪，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啊，但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破功了，连忙捂着额头说， 啊，怎么还有东西在里面啊？ 老头神秘地笑了笑说， 是啊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50年了，这个村子看见过那件事的人都已经走了，就留下我一个糟老头，你们一来就东查西看的，我就猜到你们可能是为了那件事情来的。 那么当年您看到了什么东西？